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3集。洛风城说过，不怕困难的游戏，强悍的对手，甚至连猪队友都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聪明强大的队友。队友的能力越强大，他所造成的破坏就越恐怖。不过唐默又想， 这是攻塔游戏，输了就会死，应该不会有人拿他当儿戏吧。 无论如何，他都会时刻盯紧这个娃娃脸青年。走到窗户边上时，唐默悄悄伸出手，按上了彩色玻璃。他走路的速度没有慢，手指同时用力地按在玻璃上。这玻璃比他想象的还要坚硬，硬度极大，而且韧性也极强，能够将这玻璃砸出刚才那番动静，这个娃娃脸青年的武力不可小觑。三人没有再说话。走到最左侧的门旁，娃娃脸青年直接拉住了门把手。这种危险的事情，有人愿意去干当然是最好的。唐默和白灵女在旁边默默地盯着。娃娃脸按了一下，门被死死锁住，无法打开。白灵女说， 我们去看看另外一扇门。 三人在一起走向右侧的那扇门。这一次，娃娃脸青年按下门把手时，空气里传来一道清脆的钥匙契合声。他惊讶地咦了一声，唐默怎么听怎么觉得他好像一点都不惊讶，声音里反而带着一丝雀跃和欣喜。他好像很期待打开这扇门后会发生什么。娃娃脸青年转过头征求意见。 开门出去， 百灵女说。 等一下，为了防止一打开这扇门发生什么不好的事，我们打开门的时候离这扇门远一点。 三人一致同意了这个建议。走到距离门一米的位置停下后，娃娃脸青年笑道， 我最喜欢做这种事了。 话音刚落，他一脚抬起，砰的一声就踹在了门上。红色的木门被他一脚踹开，一条更加长更加华丽的走廊出现在三人的眼前。白灵女走上前仔细观察了一下。 没事，可以过来。 唐默和娃娃脸青年一起走过去，穿过这扇门，和白灵女一起来到了第二条更加宽阔高大的走廊。唐默声音平静，看似随口地说了一句， 你最喜欢做什么事？踹门？ 当然是踹门了，不然你以为是踹什么？ 娃娃脸青年笑道。唐默没有吭声。三人刚刚离开的那条挂满油画的走廊，只听轰隆一声，刚才他们走过的那扇红色小门在他们的身后关上。白灵女赶紧想要再去打开门，却怎么也拉不动门把手。这时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在这条大走廊中响起。 叮当，触发支线任务，10分钟内抵达那座玻璃花房。 白灵女快速地说道， 这扇门已经无法打开了，如果要前往玻璃花房，我们只能往前走，有10分钟的时间限制，赶紧走吧。 三人加快速度，一起快速地穿过了这条华丽的走廊。黑塔的支线任务来得太突然，还给出了极短的时间限制，10分钟是一个很微妙的数字，谁也无法说它到底是短还是长，因为他们并不知道那座玻璃花房到底在哪儿。如果那花房离这条走廊很远，他们当然需要加紧步伐，如果一出这条走廊就是花房，他们就慢一点观察环境也可以。但无论如何，黑塔这句提示告诉了玩家一个信息，10分钟内一定有办法抵达玻璃花房。唐默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后，白灵女从一开始就掌握了队伍的话语权，走在最前方。唐默一边向前奔跑，一边悄悄观察娃娃脸青年的举动， 防止他再做出敲击窗户这类行为。而这一路，娃娃脸青年都没再做出任何反常的事。三人穿过这条走廊，推开大门，来到了一个黑漆漆的房间。突然进入黑暗，唐默警惕地握住小阳伞的伞柄，小心黑暗中未知的危险。三人都站在原地没有再动。过了两秒，唐默和白灵女都拿出一只手电筒，打开照明。白灵女说， 好像是一个普通的卧室。 她拿着手电筒照亮了这座房间的每个角落。这是一间欧式风格的公主房，蕾丝边的窗幔和圆形的公主大床，一层毛茸茸的地毯铺在地上，梳妆台放在房间的角落里，三把羽毛小扇子插在梳妆台上的一个水晶小圆筒内，一把染着红色羽毛，一把染着绿色羽毛，还有一把染着奇怪的亮紫色。三人将这间房观察一遍后，唐默将手电筒照向了自己的身后。唐默目光一顿，不是门。白灵女赶紧朝他看来，顺便看到了三人身后的那架高大的白色衣柜。她惊讶地说， 我们刚才不是打开一扇门进来的吗？ 唐默伸手拉了拉这个衣柜，他用了七成力却无法打开衣柜的门。他冷静地说， 我以前曾经在一个游戏里碰见过时空混乱的问题，刚才我们确实是打开了一扇小门进入这间卧室的，但现在那扇门不见了，变成了这个衣柜。或许在这个游戏里得注意一下空间的问题。 白灵女点点头， 好，已经过去两分钟了，我们赶紧再去找那间玻璃花房。 唐默跟在女白领的身后继续往前走，他的手电筒的光芒在房间里闪烁了一下，照亮了娃娃脸青年的脸庞。唐默的目光从他的脸上一闪而过，他看见这个娃娃脸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，又露出那个古怪的笑容。唐默面不改色地继续往前走。离开这间卧室，又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道。唐默再回过头去看自己刚刚走过的那扇卧室的门，他目光凝住， 果然那扇门也不见了。 白灵女也回头看去， 这个游戏的空间确实有些问题，不过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玻璃花房在很远的位置，凭我们的脚力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在十分钟内赶到那里。 这个推断有一丝道理。唐默本想指出其中的漏洞，女白领这时说， 快走吧，只剩下五分三十二秒了。 唐默微微一愣，跟了上去。这女人的时间感太强了。或许是因为时间紧迫，三个人这一路上没再爆发过任何争执和讨论，遇到什么问题也都是尽快说出自己的猜测，接着就抓紧时间赶路。娃娃脸青年一直没说过话，只是跟在唐默和女白领的身旁笑嘻嘻地走着。当唐默和白灵女讨论问题时，他就在旁边听着，仿佛很有兴趣。然而两人看向他，娃娃脸青年不会给他们任何回应，只有那个古怪的笑容。这条地道比之前遇到的两条走廊都要长许多，漆黑狭窄的地道里，每隔十米墙壁的两侧悬挂着一个小小的火盆，幽暗的火焰在地道两侧微弱地闪烁着。唐默走在队伍的最后，他一直在观察这两侧的小火盆。黑色的小火盆上雕刻着一条条弯转扭曲的曲线，没有任何花纹，只有这些奇怪的曲线。每一个火盆上的曲线都不相同，仿佛是在锻造出来的时候工匠随手画上去的一样，没有任何规律可循。 放在这种地道里的火盆确实不需要雕刻出什么美丽的花纹，也不会有人看到。 唐默暗自想到。突然， 啊，我喜欢这个。 响亮的声音在这个狭窄的地道里回荡，吓了女白领一跳，转头便说， 你干什么？ 唐默已经对这个娃娃脸青年的种种举动有了防备，他冷冷地盯着对方。只见这娃娃脸直接伸出手，摸上了墙壁上的一个小火盆。黑铁做的火盆被火焰炙烤得滚烫发热，当娃娃脸将手覆盖上去时，滋啦啦的烤肉声清晰地传到唐默和女白灵的耳中。 娃娃脸好像一点都不觉得烫，也不觉得疼，他笑嘻嘻地摸着这个火盆，用另一只手指着上面的弯曲花纹说，像不像个爱心？唐默看向这个小火盆，这个小小的火盆上有一条歪歪扭扭的曲线，或许是无意，这条曲线弯曲之后隐约有点爱心的形状，只是这爱心的最后一笔没有收好，是一个缺了一角的爱心。娃娃脸摸了几下收回手，他收手的速度很快，唐默眼尖地发现他的手完好无损，根本没有被烫伤，他十分遗憾地说， 真可惜这个爱心没有画完，你说他是不是在暗示这场游戏？ 娃娃脸突然转头看向唐默，唐默神色平静，没有搭理他。娃娃脸青年笑了一下，又看向女白领， 没有画完的爱心或许代表了一场没有结局的爱情。 你有病吧？ 娃娃脸青年被骂了之后不怒反笑，女白领不再理他，抓紧时间往前走，娃娃脸也跟了上去。唐默仔细观察了这青年一会儿后，视线再放回那些火盆的图案上，这一次他不再单单地观察这些曲线，他开始注意这些曲线所构成的图形。一个爱心图案纯粹是凑巧，之后唐默再也没有看见过任何类似的特殊图案，但是他看着这些错综复杂的曲线，一丝奇怪的熟悉感在他的心头渐渐缠绕，他的目光开始放在这些曲线上，无法再挪开，只是那种熟悉感再怎么强烈，唐默也想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三个人走了三分钟还没离开这条地道，正在这时，一道奇怪的笑声从三个人的头顶传来，唐默立刻握紧小阳伞，白灵女和娃娃脸也抬起头看向自己的头顶，火焰燃烧的噼里啪啦声在狭长的地道里轻轻回荡，唐默的视线在那个地道的顶端不断的搜索，很快唐默看到了一样东西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